太上感应篇。太上曰：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，依人所犯轻重，以夺人算，算减则贫耗，多逢忧患，人皆恶之，行祸随之，吉庆避之，恶星灾之，算尽则死。又有三台北斗神君，在人头上，路人罪恶，夺其计算。又有三尸神，在人身中，每到更申日，折上一天曹，言人罪过。月会之日，造神亦然。凡人有过，大则夺计，小则夺算。其过大小，有数百事。欲求长生者，先须避之。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。不履邪径，不欺暗室，积德累功，慈心于物，忠孝有替，正己化人，精孤恤寡，敬老怀幼，昆虫草木犹不可伤，以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，见人之失如己之失，不张人短，不炫己长，恶恶扬善，推多取少，受辱不怨，受宠若惊，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。所谓善人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，众邪怨之，神灵畏之，所作必成，神仙可祭。欲求天仙者，当立1300善；欲求地仙者，当立300善。苟祸非义而动，背理而行，以恶为能，忍作残害，阴贼良善，暗侮君亲，慢其先生，叛其所事，狂诛无事，谤诛同学，虚无诈位，公结宗亲，刚强不仁，狠戾自用，是非不当，向背乖疑，虐下取功，谄上息止，受恩不敢，念怨不休，轻蔑天民，扰乱国政，赏及非义，刑及无辜，杀人取财，坑人取位，诛降戮俘，贬正排闲，凌孤逼寡，弃法受禄，以直为曲，以曲为直，入侵为重，见杀加怒，知过不改，知善不为，自罪引他，永色方术，善谤圣贤，亲临道德，设非逐走，发直惊期，填血覆巢，伤胎破卵，怨人有失，贵人成功，为人自安，减人自益，以恶易好，以私废公，窃人之能，避人之善，行人之丑，结人之私，好人获财，离人骨肉，亲人所爱，助人为非，惩治作威，入人求胜，拜人苗价， 祸人婚姻，苟富而骄，苟免无耻，任恩推过，嫁祸卖恶，沽买虚誉，包主显心，错人所长，户籍所短，成威破邪，纵暴杀伤，无故减财，非礼烹宰，散气无骨，劳扰众生，破人之家，取其财宝，决水放火，以害民居，混乱规模，以败人工，损人器物，以穷人用，践踏荣贵，怨他流贬，见他富有，怨他破散，见他色美，起心思之，负他获财，怨他身死，甘求不遂，便生咒恨，见他失变，便说他过，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，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，埋骨厌人，用药杀术，贿怒弑父，抵触父兄，强取强求，好侵好夺，掳掠致富，巧诈求迁，赏罚不平，逸乐过节，苛虐其下，恐吓于他，怨天尤人，喝风骂雨，斗合争讼，望逐朋党，用妻妾语，为父母训，得心忘故，口是心非，贪墨于财，欺罔其上，造作恶语，谗毁平人，毁人称职，骂神称正，气顺孝逆，背亲相疏，指天地以正彼怀，引神明而见伪事，失语后悔，假借不还，分外营求，力上施舍，淫欲过度，心毒冒词，会时为人，左道惑众，短尺狭度，轻秤小声，以味杂针，采取尖利，压梁为剑，漫漠于人，贪婪无厌，咒诅求职，嗜酒悖乱，骨肉纷争，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顺，不合其事，不敬其夫，美好矜夸，常行妒忌，无信于妻子，失礼于舅姑，轻慢先灵，违逆上命，作为无益，怀狭外心，自咒咒他，偏增偏爱，越景越造，跳时跳人，损子堕胎，行多隐僻，会蜡歌舞，硕旦豪怒，对北涕唾即尿，对灶吟咏即哭，又以灶火烧香，会柴作食，夜起裸露，八节行刑，唾流星，指红泥，折指三光，九世日月，春月料烈，对北恶骂，无故杀龟打蛇，如是等罪，司命随其轻重，夺其计算，算尽则死，死有余则，乃殃及子孙。又诸横取人才者， 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，见至死丧。若不死丧，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，疾病口舌诸事，以当妄取之职。又枉杀人者，是亦刀兵而相杀也。取非义之财者，譬如漏釜救饥，鸩酒止渴，非不战报，死亦及之。夫心气于善，善虽未为，而吉神亦随之；或心气于恶，恶虽未为，而凶神亦随之。其有曾行恶事，后自改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久久必获吉庆。所谓转祸为福也，故吉人欲善事善行善，一日有三善，三年天必降之福。凶人欲恶事恶行恶，一日有三恶，三年天必降之祸，胡不免而行之。